第四篇诚信 第二十九则，自己做不到的事，不要随便答应。二解：语云，轻诺者寡信。因此，自己做不到的事，要勇敢说不，不要碍于面子，因而勉强答应。届时做不到，再来懊悔，都不是忠思诚信的人所应有的态度。 故事：曾心杀猪。中华民族有好多故事和传说流传久远，多半由于他们具广泛的代表性，有着深刻的内涵。在此举一个对小孩轻诺的例子，孔子的高祖曾参家里面发生过这样的事。有一日，曾子的妻子准备上街，小朋友吵着话要跟着去，曾子的妻子就随口话了： 不要吵，等我回来的时候杀猪炖肉给你吃。 后来小孩子就再不吵闹了，但是曾子的妻子其实只是随便讲下哄小朋友而已，他是不打算实践诺言的。因为等到他回家见到曾子真的准备杀猪的时候，就马上去阻止说： 我是哄孩子的，你怎可以认真起来呢？ 曾子就说了： 做大人的怎能够讲大话，这样以后怎样教育小朋友啊？ 边讲就动手将只猪杀了。曾子被确定为孔子学说的传人，据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诚实言行一致的人。不仅中华圣贤主张诚实为立身的根本，实际上古今中外都将诚实当作一条社会道德的准绳。我国不少百年老字号亦都是因为一直恪守诚信，能取信于人，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和欢迎。美国政治家、科学发明家富兰克林早就讲过，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。纽西兰有位总理曾经讲过，诚实是我们的文化，人人都诚实，彼此就能互信，这个社会又怎能够不安乐呢？在欧美先进国家，对民众的诚信尤为注重，一个人只要有过不诚实的记录，就很难在社会上面立足了。